不休，虚幻的太真切。

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眼神越聚越深，孤独是会蔓延的，深夜里的冰城无法复合，却还